哦， 就是饿了， 饿了， 给你提意见呢。 嗯啊 啊，赶紧给他吃， 那可不 是吧？ 嗯， 奶瓶子热好了，搁在这盒，你不得把它抱起来吗？ 是啊， 你往起一抱它， 嗯， 立刻它就不哭了。 哦， 不哭了，它可嘴急，它你这一动，它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？ 嗯， 它这点它还吭哧， 啊， 北京话叫吭叽。 坑怎么样？ 是这么味儿 啊？你嚼一嚼， 这玩意儿还不好嚼 啊！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， 啊、那是忘了 啊。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 啊、怎么 个 字？嗯， 嘿嘿嘿， 行了行了行了，那、啊、可不就这味儿吗？ 是吧？ 嗯，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？ 是啊，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？ 嗯，那倒是， 是吧？ 嗯。 你就是吃老不来，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啊！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，有个宴会，十个人一桌，坐在这儿，菜老不来，这十个人都、 啊、你没有你，哎，这什么样子呢？ 啊，不可能是这样吧？ 是吗？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吗？ 对、 嗯，是吧？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啊、 大家不注意就是了。 是啊， 啊，你比如说，生活里的。抱小孩吧， 嗯，抱小孩，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， 嗯 啊， 嗯，睡觉 你就得拍他， 那是 拍他，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， 嗯 嗯， 对， 一会儿就睡着了。 是啊， 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， 哦，是啊， 生活里的规律， 对，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。 要违反这规律呢，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。 怎么？ 你看，小哄小孩睡觉，你把搁在这儿，嗯，尿炕了， 尿，那还不尿？ 你看，是吧？你看人坐着，他有他的规律。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？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， 哎，这是习惯， 啊，哎，坐坐，好，坐坐，坐，搭上腿儿， 哎， 为什么？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， 嗯， 让这右腿休息休息， 哎，休息休息，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， 嗯。 左腿上来，轮流着。 对，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？ 啊，这么轮休啊？ 不，俩腿它也是轮流着休息啊。 好嘛， 是不是？ 嗯， 这大腿儿它有一定的规律。 这有什么规律？ 都是先坐后大腿儿。 哦， 没有先大腿后坐的。 先搭后坐呢？ 没，哪有这样的？你坐坐坐，我搭上腿儿、 啊。哎， 准得蹲你一下子。 那还不蹲一下子？ 是吧？违反这规律，它就可笑。 哎、这就是规律。 人身上哪儿痒了，拿手挠一挠， 嗯， 这有规律。 这有什么规律？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，往下挠。 哦，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，往上挠。 嗯，全这么快痒呀？ 哎，你违反这规律，你看着他可笑 是吗？ 上边痒了往上挠， 嗯， 有这样吗？ 嗯嗯嗯。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。 是，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。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， 是不是？ 哎，这也是规律。 人走路也有规律， 走道还有规律 啊。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？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。 是啊， 男人多好漂亮，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啊。也没有穿的。 你看你穿高跟鞋啊， 嗯， 你得会走。 这还得会走？ 必须挺着胸 啊 才好看。 是啊， 哎，你要哈着腰走起来，踢了踏拉踢了踏拉， 哦，得挺胸走。 哎，挺着胸，你看走起来这样，它就好看。 你瞧一瞧 啊，是这样吗？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。嗯，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、 哎、 这么倒着走， 对呀、啊、 都好看。 嗯，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。 是吗？ 穿高跟鞋这样、啊、 哎，您来吧、哎、哪有这么走的？ 不好看。 嗯， 是吧？ 对，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，是吧？解放了嘛。 哦， 哎，真是啊，你解放以前，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，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、 哦、是啊 啊，那所谓讲究之家呀、 啊、 嗯，和一大套啊。 是，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啊。有什么规矩？ 有这么几句话吗？ 什么？ 行不摇头，笑不露齿，站不倚门，坐不露膝。 哦 啊， 行不摇头，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。 那怕什么呢？ 哎，那阵戴钳子耳环，挺长的坠子、嗯、 哦， 你左右看，钳子坠打腮帮子， 那是不好看了， 是不是？ 哎，笑不露齿呢？ 啊，你看那阵儿，妇女都戴个大手绢， 嗯， 长袖长衫， 嗯，